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29集，行动终止。陈默回到农场，用力敲门，却没有人回应，只得灰头土脸地坐在门口。戴维开车过来，摇下车窗看着陈默。车辆行驶在笔直的公路上，陈默坐在车内，被蒙着双眼，紧张万分。陈默悄悄摸向门把手，发现已经被锁死了。 当时情况紧急，我第一个发现他们逃走的就追了出去，哪知道海上有一艘船，还没看清是什么人，就开始对着大家扫射。 我印象中翔哥不是个话多的人。 陈默立刻闭上嘴，不再说话。也不知开了多久，终于在一个路口停下，梁龙上了车。陈默听到有人靠近，警惕地握紧拳头，眼罩随即被摘下了。只见梁龙非常惶恐地看向窗外。 海边的尸体我看到了，打得跟筛子一样，我知道不是你杀的，应该是林展雄用了什么高科技手段，你大辉传递了消息。 什么高科技？ 不知道，可能买了卫星，或许在林展雄的体内植入了定位装置，我不太懂，跟不上时代了。 电影看多了吧？ 管他呢，总之南亚帮什么手段都会。这么多人，我也就吓唬吓唬他们，他就直接突突了，真他妈狠。 现在怎么办？ 不是还有你吗？ 通过这次事件，你应该明白我已经指望不上了。 不指望你，指望谁啊？老天爷？ 不是老天爷，是警察。 什么意思？ 林展雄告诉我，帮他运货的有四个警察，其中一个坐在副驾驶，林展雄不敢看他的样貌，但那个人全身发抖，一直在吸鼻子，跟你一模一样。南亚帮运走昆托的毒品就跟警察有关。 一个吸毒的黑警，如果我们能找出南亚帮的靠山，甚至为己所用，岂不是黑白通吃？ 现在警方和大辉都在盯着我们，不能两面受敌，不如兵分两路，我在明，你在暗，你假装隐退去找大辉的靠山，我呢就先帮你应付那群债主，稳住局面。 就这么定了。 梁龙看着陈默嘿嘿一笑，把他推下了车。陈默一转身，立刻被人围了上来。梁龙放下车窗，向众人介绍：“ 洛翔，我老板，澡堂负责人，人给你们带来了啊！我从今天起就退出江湖了。” 梁龙，你什么意思？ 大辉那批货爆了雷，债主难免会有些想法。兄弟，兄弟，交给你了，实在看不住就跑。 梁龙说完，一溜烟似的跑了，只剩下陈默独自面对。 买一送一是你的主意，东西呢？ 什么东西？ 别装傻，五年前昆托留的那批四号海洛因不是在你手里吗？ 说点意外，没了。 我们交了钱，现在货没了，钱总得赔吧？ 我没收你们的钱啊。 他好像不太愿意退钱，你们说怎么办？ 有钱买车，没钱赔，砍死他！ 来来来，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 看到真有人亮家伙，陈默退无可退，从停车场二楼一跃而下，中毒犯也从二楼跳下，紧追不舍。陈默被逼无奈，直接逃进了警察局。中毒犯不敢再冲，只能守在外面。陈默累得像条死狗，冲外面比划了个中指。 来啊！ 还真会找地方啊。 陈默在大厅里徘徊，引起了接待警察李忠的警惕。 请问你有事吗？ 没事。 没事请你出去。 我不能出去，有人要砍我。 谁要砍你？ 不知道，他们就在外面。你看他们的样子，那要吃了我似的。 李忠顺着陈默指的方向看去，只有一群抽烟的人，拿刀的已经不见了踪影。 哼，他们为什么要砍你啊？如果没事的话，请你出去。 如果我硬要待在这儿呢？ 请你严肃一点，这里是警察局，你不要浪费公共资源啊！去。 陈默看了看四周，发现大厅有一个雕像，直接冲上去撞碎，然后举起手傻笑。李忠立刻用电棍将陈默击昏。此时在医院内，张新瑶正陪着阿喜坐在外面晒太阳。 阿喜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，再过几天你就可以出院了。 阿喜认真地看着手中的笔记本，完全没有在意张新瑶的话。 我跟你说话呢。 知道了。 你天天看，看出什么名堂来了？ 那天那个姐姐你还记得吗？ 我每天照顾你，你还惦记着别的女人？ 我就是想知道他跟我爸合适吗？ 不合适。 为什么不合适啊？ 虽然我只见过他一面，但我总觉得他很精明，藏得很深。到时候啊，你爸的钱都会被他管着，你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 可是我觉得他笑起来很甜，应该是我爸喜欢的类型。 你觉得这么漂亮的女孩会看上你爸？ 倒也是。不对，那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 女人越对你好，你就越要小心。这不仅是作为女人的忠告，也是一名保险经理人的职业经验，明白了吗？ 那我们俩之间就不用小心了吧？ 又想喝可乐啦？不行。 好姐姐，就一口，一小口。 张新瑶无奈，在自动售货机买了一罐可乐，他正要把弹出的票据扔进垃圾桶，却被阿喜及时的制止了。 别给我爸留下证据。 张新瑶将票据收进口袋，把可乐递交给阿喜。 满意啦？ 其实你笑起来也挺甜的。 我有男朋友。 说话间手机响了。 你看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 哼，其实也没那么甜。 张新瑶接起电话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。 阿喜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晚上回来给你做鱼。 离开医院，张新瑶打车来到茶餐厅，刚进门就被包裹严实的阿泰一把拉到角落里。张新瑶看得出阿泰很紧张。阿泰往张新瑶手里塞了一个信封。 怎么了？卖出去了？ 不，我不卖了。 为什么呀？ 以前我觉得只要有钱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现在我意识到，苦苦追寻的东西，其实就在眼前。哎，周末我带你回家，你和我还有我爸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联络联络感情。 那辆车怎么办？ 车钥匙在信封里，去见我爸那天，顺便把车偷偷还回去。我好像被人盯上了，不方便出面。 当第一次见家长的见面礼？ 也可以这么理解。 阿泰的手机响了。 哎，是我爸，难道他已经发现了？ 快接啊。 哎，爸，我有话想。 话没说完，阿泰的表情就凝固了。陈默光着上半身，拿着标识牌站在镜头前拍照，紧接着被带进了拘留室。陈默面无表情地坐下，并不理会旁边的犯人，只是盯着墙上的钟。终于，铁门被再次打开，警察叫到了他的名字。 陈默，有人找。 陈默走进审讯室，廖永嘉坐在桌前，翻阅着旅游手册。 清迈好像有很多大象，骑一次只要800泰铢，你应该去看看。我听朋友说，每年都有大批游客去仰光捡石头，运气好能开出玉石呢。 什么意思？ 你选地方，我来安排，多一段时间吧。 不是，梁龙不干了，你也不干了？ 正是因为梁龙要退出，所以我的行动得暂时搁置一段时间。 梁龙的话你信吗？ 当然不信。所以我推测他可能是怀疑你了。正好，你不是一直想脱离这一切吗？还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机吗？考虑到你的安全，我打算送你和你女儿出境。从此以后，这些警与匪之间的麻烦再也不会缠上你了。 廖警官，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啊。我不想干的时候你非逼着我干，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，你又让我退出。 嗯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。 你真的要放弃啊？ 廖永嘉没有回答，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。桌上放着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辆车牌号为 78TNS3 的冷藏车。接着廖永嘉拨出了一通电话。 这辆车在北部73国道的加油站出现过，车上没什么重要东西，主要是司机是一个案子的关键证人。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啊，谢谢。 廖永嘉挂断电话，把墙上林展雄的照片取了下来，耳边回响着沉默的话。 林展雄临走时告诉我，5年前的那场行动，警队中有内鬼。 窗外，冷藏车就停在警局门口，车牌已经被拆，但巨大的车身依旧格外突兀。然而，廖永嘉并没有在意。